向上有自跳，左上有菜，眼眶里没有饭，没有人在电话里的独白，还在等待一个人的表情怎么安排。而我到底是谁，从哪里来，又要到哪里去，给我答案，生命啊，想在哪，白天夜晚永不间断，飞过那片茫茫人海，下个路口之中或转弯，长得太慢，老得太快，等得太久，结果它还在，我的故事被风吹散，我的明天我从不期待，所以现在我只想要去逃离死于所有的温暖。窗单，昨夜发生的事。